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我睇唔使嘥时间，我觉得下边应该唔会有啲咩秘道。 斯理，呢句说话我想讲好耐噶啦。 啊，咪住啊，卫先生。 啊， 根据推理嘅话，呢一个洞穴咧一定有啲好奇怪嘅嘢。但系我哋 唉，唔使讲咁多啦。我哋既然都嚟咗啦，得噶啦，呢件事交俾我哋啦。鲍生，你去做你嘅嘢啦。唔使嚟搞住我哋噶，我哋自己有办法嘅。 哼，两位自便啦。 阿素啊，我哋喺度成十日噶啦，我哋冇理由就永远喺度咁就咁过日子系嘛？ 咁啦，我睇听日我哋应该走噶啦，冇结果咩都冇发现，我哋留喺度都冇用啦。 你哋两个小鬼，唉。我真系服咗你哋，点啊？你哋谂住喺度过世啊？ 卓长根，卓长根，佢系边度出嚟嘅咧？ 得啦得啦，唉，你哋两个小鬼唔好做埋晒嗰啲咁嘅小动作啊！好用嘅，我乜都唔会讲啊！我只不过唔想你哋喺度嘥时间。唉，十日啦，走啦走啦走啦，唔好喺度再等啦。 我哋就唔系想你讲啲乜嘢，反正从而家开始咧，我哋两个咧眼都唔眨，无论点咧都唔会俾你走得甩噶啦，卓老啊，你想玩咩花神即管玩啦，而且唔单止我哋两个啊，天光嘅话咧，鲍士方都会嚟呢度嘅，我谂佢一定会派多百零两百个人啦，24小时及实你啫。 阿嫂，你讲得冇错，冇错啦，卓老。我哋会不断咁望实你，我睇你走得去边 、啊？你哋两个你， 除非咧，你又识得隐身啦，又或者系识得喺我哋面前消失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你就喺度留低，唔好去第度啦。又或者带埋我哋去啊！ 白素讲到呢度，卓长根嗰种神情咧，又无奈又嬲，伸手喺佢个光头上边啊摸嚟摸去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白素的用意了。卓长根是为了要劝我们离开才突然间现身的，对他而言当然是一片好心，但是只要他一现身再要消失的话，真的除非他懂隐身遁地，如果不是他的秘密就自然会被我们拆穿。我很佩服白素有这样的处事方法，因为刚才他出现被我的震惊太犀利了，局面完全在他控制之下，但是这个时候呢完全扭过来，我这个时候就讲，哈，卓老啊，咁啦，趁而家得我哋两个人，咁一切事都仲好办嘅，到时人一多，哈，咁我哋控制唔到㗎啦。 哎呀，你我都係一片好心，你哋咁，哎呀， 我其实都系行开下嘅啫，冇咩咁大不了啊。嗱，等我验咗啦吓，我想出嚟嘅时候，咁我自然咪会出嚟咯。 我实在系想问佢究竟从咩地方出嚟，但系夹硬咕一声忍住，因为明知道问到卓长根佢都唔会讲嘅，都系等隔一阵佢自己讲出嚟好过啦。卓长根眼见我哋唔理佢，唔知点算好。嗱，好几次佢嘅动作咧，好似想企起身有所行动咁，但系又夹硬忍住唔去喐。我同白素之间默契好好，我哋不停咁喺度讲佢失踪之后，我哋点样搜寻佢嘅经过。最后渐渐讲到咗我哋嘅假设，提到咗秦始皇嘅地下皇城啦。卓长根嘅神色喺嗰一刹那变到阴晴不定。嗱，佢呢一种神色咧，喺某种程度嚟讲，证明我哋嘅设想有可能系真嘅。卓老啊，其实喺我经历里边，好似咁嘅事都唔算得系乜嘢啊！你唔使刻意隐瞒我、啊，又或者系嗰种年纪大又好似未见过世面嘅人先会懒神秘嘅啫，嗬？ 哼，死靓仔，我同你讲啊，哪怕你从出世就谂爆你个头，再加80年啊，你都未谂得出究竟系咩回事啊？ 嗬，啊咁啊系啊。不过呢，我话吓大嘅，我就唔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係可以匿埋永远都揾唔到嘅。只要佢喺地球度，点都会俾人揾得出嚟嘅。唉，其实阿苏啊，当我哋喺个律师嗰度知道马教授嗰一份秘密遗嘱嘅内容嘅时候，我哋就应该，嗱，我讲到呢度特登停咗一停，卓长根就喺嗰个时候向九块石板望咗一眼。我同白素都可以几乎肯定仲系喺嗰九块石板底下嘅洞穴有古怪，但系点解我哋一直都揾唔到秘密嘅所在呢？嗱，刹那之间我哋都静咗落嚟，因为喺我脑里边突然间闪过啲念头。啊、我知啦，我乜都知道晒、 你知道咩啊，靓仔吓？你根本乜都唔知 道。阿素啊！真系聪明，鲍士方将洞里边啲石板整起身，乜嘢都冇做，就将啲石板铺翻去。 系啊，我哋亦都将啲石板反出嚟，但系咧就一味向下掘。啊，如果有通道嘅话，通道一定喺下面噶。 啱啦，所有人都会咁谂，但系冇人会谂到嗱，洞穴一共系有五面嘅，除咗下边嘅嗰一面之外。另外四面都可以作为暗道嘅入口噶，咁聪明嘅设计，边个谂到？ 如果唔系卓老望住九块嘅石板，神情个样咁怪咧，哈，我哋都谂唔到嗰度有一个洞穴啊！ 收声，唔好再讲啦！ 卓长根突然间咁大声，我哋一齐望住佢，嗱，更加吃惊嘅系，佢而家成面通红，啲青筋爆晒起身，啲汗珠一滴一滴咁滴落嚟，神情好激动。我同白素本来就系想激嬲佢，但系竟然佢嬲成咁，实在出乎我哋意料之外。一时之间，我哋都唔知讲咩好。嗱，佢一路望细我哋，一路咧就不断咁一拳又一拳抌喺地下，发泄佢心里边嗰种怒气。隔咗一阵，佢先慢慢平复。 卓老，对唔住啊，你唔好咁啦。 你哋两个细路。我一世都冇求过人，而家我想求你哋一件事。 哦，你讲啊，你即管讲啊。 如果唔系，我为咗你哋现身，你哋喺度，哪怕住成世，都恐怕揾唔到我 嘅。哼，系啊，向下掘可能冇咩发现。虽然最简单嘅答案就放喺嗰度，但系的确系冇咁容易谂得出嚟。 你唔好再讲其他嘢啦。好啦，我求你哋一件事，就系、走，唔好再理我，以后都唔好再嚟。记住，唔好再同任何人讲，包括小白在内，都唔好提呢件事。 嗱，如果要我哋应承佢嘅要求，睇起身当然好容易啦，一走了之。但系往后嘅日子，我哋心里边呢一个谜团点样解开啊？要我哋成世孭住呢一个谜团，哼，我梗系想拒绝啦。但系见到卓长根呢个时候嗰种神情，谂起佢已经系90几岁嘅老人家， 一生为人咁强悍，当年为咗一言不合，可以对自己心爱嘅人话永远都唔倾偈，而家竟然对我哋苦苦哀求。唉，我真系唔系好忍心去拒绝佢。我几次想唔应承，但系实在讲唔出口。 是你头先讲，你一世人经历过咁多咁多奇怪嘅事。唉，呢单事其实唔算系乜嘢嘅。你就当咩都冇发生过啦，得唔得啊？ 卓老啊，你头先唔系话我一生经历过嘅事加起身都唔够呢一件咁奇怪嘅咩？ 你哎呀，算我头先放屁啦啊！我放屁得唔得啊？你放过我啦，得唔得啊？ 好啦好啦好啦，卓老好啦，冷静啲啦。 我知道要你哋应承难为咗你哋，但系呢件事真系唔讲得噶。当年咁花唔讲，我总怪佢。但系佢啱，唔可以讲。 好啦，得啦。既然我哋已经应承咗，我哋一定会做到嘅。卓老，你放心。就喺呢一个时候，卓长根面对住火堆，我同白素咧就面对住佢。但系当我一讲完头先嗰两句说话，嗰九块石板之中嘅一块，突然间好似有啲乜嘢喺里面飙出嚟咁，其中一块一下子砰咁顶咗开嚟。白素一定亦都见到，因为我觉得佢冰冷嘅手突然间用力咁握实咗我，而卓长根背对住，所以佢并冇睇到。嗰一刹那，我只手都冻埋。嗱，卓长根嘅失踪同马金花当年失踪嘅系一样，佢哋进入到一个好神秘嘅地方。嗰个地方据推测系人类有史以嚟最庞大嘅地下建筑工程，秦始皇嘅地下皇陵。而进出呢个神秘所在嘅出入口，我哋亦都可以知道，就系喺呢一个洞穴之中。然而，即使一切得到咗证实，喺卓长根出嚟之后，冚喺上边嘅嗰块石板，点解要突然间俾一样嘢顶开咗咧？咁顶开石板想离开洞穴嘅，究竟系咩人呢？唔通马金花冇死，定系突然间翻生？卓长根根本睇唔到佢背后嘅情形，但系由于我同埋白素望实佢背后边，神情好奇怪，令佢知道佢背后边一定发生到啲咩事，所以卓长根呢个时候亦都十一声拧到过去。就喺佢拧转面嗰刹那，一个人已经从嗰个石板当中跃身而出，用脚尖勾住石板，轻轻咁放翻低。嗱，嗰个人企直咗身。嗱，睇起身系一个好英武嘅中年人，身形好高大。我一见到呢一个人，心里边就有一种感觉，呢个人我咪识佢嘅咧，但我又唔识佢。不过我记忆里边好似从来都未见过呢个人咁。呢个时候，卓长根突然间起身就讲： 阿爹，你做咩出嚟啊？ 吓？卓长根阿爹，我当时大吃一惊。嗱，卓长根嗰句咁寻常嘅说话喺我耳仔里边，竟然好似行雷咁，嗡一声响咗一下。白素嘅情况一定同我差唔多，因为佢呢个时候已经不由自主咁啊咗一声。 啊！ 卓长根本来把声就好大嘅，佢嗰句说话，尤其佢对嗰个人嘅称呼，我听得好清楚，绝对冇可能搞错。卓长根叫嗰个人叫阿爹。难怪我一见到嗰个人就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，因为我早喺卓长根嘅叙述当中就认识咗呢一个人，佢就系当年带住小卓长根到马氏牧场，将自己个仔托付俾马场主，然后神秘失踪嘅嗰个人。佢就系事后不但止唔知道去到边度，连佢系从边度嚟都查唔出嘅卓大叔。嗱，呢个神秘嘅人物卓大叔是一个好优秀的木马高手，他是卓长根的父亲。卓长根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但是卓大叔看起身只是一个中年人，那他应该有几岁呢？老实说， 最少超过120岁了啩。但是佢点可能一直维持咁样嘅呢？刹那之间，我思绪好乱，谂到咗好多我以前曾经谂过嘅事。嗱，我谂到咗贾玉珍啦，嗰个得到咗神仙修炼法嘅人，亦都谂到咗可以突破时空，喺时间当中来去自如嘅黄居峰同埋高彩虹，甚至多年前嘅蓝血人方天。嗱，呢啲都系我其他小说里边嘅人物。大家以后慢慢就会听到噶啦，而眼前嘅呢一个卓大叔系唔系喺佢哋嘅其中一类呢？由于各种各样嘅谂法同埋疑惑一齐涌上嚟，所以一时之间我根本开唔到口。卓长根呢一个时候迎到上去父亲嗰度就讲： 爹啊，你做咩出嚟啫？你一出嚟，佢哋一见到你，哎呀，我哋嘅秘密就守唔住噶啦，咁点算呢？ 卓长根急到不断喺度搓手，嗱，虽然佢外形睇起身好老，但系神态完全好似一个手足无措嘅细路仔咁，而且嗰个睇起身后生过佢唔知几多嘅卓大叔，亦都真系将佢当成细路仔咁，一路喺度摸住佢个光头，一路喺度安慰佢。吓，呢一种情形真系好滑稽，但系又有啲得人惊。卓大叔喺卓长根嘅光头上边轻轻拍咗几下，望住我同白素。我唔知白素反应系点，我自己真系呆若木鸡。呢个时候连最基本嘅向佢微笑一下、打个招呼啊咁都做唔到，因为我成个人都僵硬晒，唔知俾咩反应。 仔啊，你唔使担心，我听你讲过佢哋啦。呢几日嚟，佢哋嘅倾偈，我哋都听到一大半。我谂佢哋可以守得住呢个秘密嘅。 爹啊，你咁谂啫，但系佢哋， 唉，我会叫所有人相信佢哋系可以守得住呢个秘密嘅。而且我仲有其他嘅用意，我有事要佢哋帮下手添。 唉，最衰都系我啦。我早知就由得佢两个死仔包喺度等翻3-5-7年，哎，佢等到唔系路，佢自然就会走噶啦。我点解咁沉住气？真系，哎， 嗱，卓大叔呢一个时候咧，刮咗卓长根一眼，卓长根现出一种俾大人闹过嘅神情，哈，真系好搞笑。嗱，卓大叔呢个时候行埋嚟我哋度，一直行到我哋面前，我先讲到两个字。你好， 真系谂唔到， 真系谂唔到，两位会喺我呢度听到同埋睇到嘅事，世界上都冇人会谂得到啦。 啊，睇到阿爹啊，你唔系仲准备带佢哋去啊嘛？ 冇错。卓长根的父亲是要带韦斯理和白素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那究竟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我们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谁没有解不了的问题难面对，不可以放低，谁没有挥不去的满